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品味态度就喺呢度，你哋听紧嘅就系 hkpeanut.com。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嚟到咁有呢个营养嘅第三节系嘛，即系一讲啲认真嘅嘢咧，因为普遍都要咀嚼下同思考下咧，变咗我把声咧就会压低少少，令到人哋觉得咧就可能沉重啲、闷啲、易瞓着啲系嘛。 我把声其实应该本身都好沉重嘅，应该 你唔系你把声好磁性 系咩？吓，即系好即系好低咁样。 但系你把声都唔知几即系点讲啊？几有嗰种做电台节目嗰种打电话去朋友你寂寞嘛？ 轻弹浅唱， 我唔知点形容系嘛？但系总之就系话咧，即系好多女仔都会中意呢啲声，女人啊，即系如果你系一个钻石王老五啦，我相信你都非常之有市场噶，系嘛？ 唉，可惜， 唔系可惜嘅，咁你有个好老婆啊嘛？ 系，佢都有听 嘅，系嘛？我哋讲嘢好小心噶，所以系嘛？我哋讲嘢好有营养噶，系嘛？亦都好有论述噶， 冇错冇错冇错。 咁第三节讲乜咧？因为之前咧就同啲大陆朋友倾开，咁佢喺大陆做生意。咁原来有好多嘢呢，即係我听完之后都发觉嘩，即係顶，即係香港会唔会即係十年之后就变咗大陆呢？即係亦都我都同好多身边嘅人都讲啊，即係我都开始个人悲观，即係唔係单纯话即係对香港嗰个政改，又或者所谓叫民主运动，又或者所谓即係唔係嗰方面嘅悲观，而係话即係喺经济同大陆咁 close 或者咁多 connection 嘅时候，你香港系咪可以完全系独立于大陆经济体外啊？因为以前你可能喂， 你只悲观就话我哋唔可以独立于即系大陆经济体系之外，系咪咁意思？ 系事实上冇可能啊嘛。即系嗱，好简单一样嘢，即系而家香港都通胀叫输入性嘅通胀。你每买一罐午餐肉，其实你系蚀紧汇率。即系因为人民币太强啦，美元太弱啦，系咪？你好多食材啊、粮油啊，甚至乎成衣啊，其实好多要从大陆攞，即系入口紧噶嘛。 系 唔好讲水，亦都唔好讲电啦。电咧下个礼拜咧，我哋有特别。 但我哋要喺大陆入口啲嘢，唔代表我哋唔可以，即系话自己可以生存得到。我同佢买啫嘛。 啊，呢种就系香港人睇嘢嘅方法。 系， 但系大陆就系唔系同你咁睇啊嘛。 大陆当然佢嘅谂法咧就系话，嘿。我唔俾你，我断晒俾你，我唔同你做生意，我根本就唔系稀罕你嘅生意， 系嘛？即 系咪先？系啦。 肉可能好啲，因为咧其实香港好多食紧嘅肉咧系巴西啊、阿根廷啊、加拿大啊，好多唔同嘅地方、澳洲啊入口嘅。咁嗰啲冰鲜咧就真系你会百分之一百信得过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食唔关大事啫，水电唔好讲啫。你但系喺香港系咪仲系好多人同大陆做紧生意？ 系当然啦， 即系好多人做贸易、出入口，甚至乎好多 service 嘅嘢，真系你可能翻大陆做嘅，你系冇可能喺嗰个层面同大陆所谓叫完全断绝来往， 即系绝对亦都唔系咁嘅意思， 即系咁变咗有好多嘢，大陆嘅有趣嘅情况咧，香港人咧亦都应该知多啲嘅。即系话说咧，我朋友就同我讲，原来2014年咧，猪肉价钱嘅暴升暴跌咧，系喺大陆系一个好紧要嘅话题嚟嘅。例如系咩咧？原来佢话俾我听，原来大陆所谓叫猪肉嘅价钱咧，就每三年一个周期嘅。点解咧？原来即系 let's say 2012年咧，猪肉价就做好嘅，因为猪肉价钱好咧，2013年就好多人走去养猪，因为多咗猪肉卖。价格就唔会再升啦，又或者多咗人卖嘅时候，可能甚至乎需求冇增多嘅时候，就反为价格唔会即系价格会跌添。咁所以第二年咧就可能平稳发展，甚至乎可能赚同蚀之间。第三年咧就因为持续即系个升幅涨价唔到落去，又或者有啲人第二年嘅时候嗰个利润回唔到笼咧，以至到咧第三年就赚唔到钱，可能第三年要倒蚀。 系。 原来养猪咧就养十个月嘅啫，只猪咧如果系十个月以外咧，基本上就好难卖出去噶啦。 即系基本上我哋都会好似即系太老定系点样咧？ 太老啦， 哦， 即系嗰啲猪嘅基本上你系一系爱嚟配种，又或者点样、 哦、？OK。 咁原来2014系发生件咁嘅事， 因为2012年猪价好嘅关系呢，就好多人开始养猪啦，好似我先咁讲啦。咁2014年呢，原本呢应该系好多人养猪，系咪，导致到呢就开始有啲人系 sustain 唔到，因为点解呢，因为佢回唔到笼啊。即系你养一隻猪，发个价钱啊，每买一隻猪要蚀300蚊人民币嘅，咁你基本上你就唔想卖，可能留翻佢嚟配种啊，又或者可能喂有冇可能留翻嚟俾大陆政府，可能中央俾啲补贴你啊， 但系你譬如蚀嗰300蚊啊，譬如咁、那个补贴上面喺呢度有冇起到啲咩作用咧？ 咪就系补贴咗嗰班人唔使死咯， 唔使蚀 吓，唔使蚀咯吓。咁、那个问题就系话 咁但系啲猪系咪都可以去到咧？ 就去唔到咯。 因为你补贴咗，我咪平啲卖出去啦嘛， 补贴咗， 跟住个 difference 咪由政府俾翻我咯，系咪咁？ 嗱，咁个问题就嚟啦，因为大家都要督一条数出嚟，我屋企养几只猪， 吓， 于是大家就话俾人听，我养咗好多猪咯，但系原来实际上情况咧，即系养过万头猪嘅猪农咧，基本上喺大陆得5% 嘅啫， 有啲大户嚟， 大户嚟嘅。70%或者80%嘅人咧，都系屋企得几只猪啫，嗰啲人养猪嘅钱点样嚟咧？就当啊借啊，即系同亲戚朋友借一啲钱翻嚟，就可能买一两只猪乸啊，生啲猪仔啊，即系嗰啲系所谓叫小型啲嘅个体户。咁、那个问题就 系 话喺佢哋嘅操作上边，就可能请啲干部食两餐饭啊，真系需要即系同政府申请补贴嘅时候，就可能本来我得十只猪嘅啫，干部可能同你搞下关系啊，上报嘅时候就上报20只啦，于是你就可能多咗少少钱，咁就令到咧。啲人覺得養就算養豬唔攞去賣都好咧，從補貼佢都可以生活到嘅。咁、個問題就係話，你估你養只豬唔使錢咩？你都要錢噶，咁啊豬都食飯噶。咁、個問題就係話，你越嚟越多人有啲豬乸喺度，你又想佢，譬如今年豬價唔好，你都想佢下年好噶。咁你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佢豬公喂要配種，你都留一隻嘅啫，你冇咁多噶嘛，其他你咪殺咗佢啊？ 系咯，或者都即系你养嘅成本高啊嘛， 呢一样嘢导致到第一排 时间 第一块骨牌冧咧，就系2014年咧，就或者其实你久唔久我听到大陆咧、有啲珠江啊，又或者啲河好多好多死猪飘出嚟啊、其实就未必系瘟疫嘅，即系我朋友话，原来好多就因为可能就系话佢哋因为养唔起咁多猪啊。你已经买唔起饲料啦嘛，咁、个问题就 系 话，一只猪死咗，咁你唔一定系，即系你掉咗落个河嗰度，由佢漂落下游，咁、就叫做一个最快手嘅处理方法。咁但系一个恶性循环，点解会开始呢？啲人就觉得猪有瘟疫啊，即系可能跟住你可能觉得，食猪嘅人就开始少咗啦。 但系咪真系嗰啲死猪系造成嗰啲瘟疫咧？ 就系话唔系咯。就系话啲人系养唔起猪，所以掉咗猪出嚟。啲、人 就 觉得 啲死猪嘅，就啲人以为因为瘟疫而死嘅。 咁啊，导致个需求少咗咧，猪肉就再跌下价添。咁、但系原来咧，2014年咧，中央就实施咗操控，就抬翻高个猪价。咁但系问题出现喺咩？即系咁个问题点会出现咧？原来喺嗰时已经好多人因为养唔起猪咧，就连啲猪乸都杀咗。咁杀咗猪乸会做到点咧？原来做到2015年咧，因为冇晒猪乸，因为有好多人开始发觉养猪唔掂啦嘛。佢杀咗猪乸，根本就猪苗都冇埋。于是冇咪少咗人养猪咯，少咗人养猪就可能得翻啲大户去，即系叫做继续供应翻个市场所有嘅猪肉，即系大 价钱又会升翻， 所以价钱又会升翻啦。咁、个问题就 系 话，原来呢一个古仔，呢个所谓叫恶性循环咧。原来唔单止喺猪肉嗰度体现得到嘅，生姜啊、蒜头啊、什么蕉啊、生果啊、西瓜乜都有嘅。原来就系话大家会香港人就做生意好叻啦，一谂起喂，既然点讲啊，佢会觉得只猪系嘛个市场价值点解咁少？佢又会相信个市场价值真系会冇人卖佢猪，原来咁嘅、香港地，如果我讲五丰行，大家知啦，系嘛？佢基本上系操控咗香港所谓叫肉类嘅价格嘅，因为点解咧？原来香港每一日有几多只牛喺上水屠房咧，又一大陆入几多只咧，即系基本上都系佢控制嘅。咁、个问题就嚟啦，如果我系作为一个乡，即系喺农村嘅猪农，我养猪系咪？咁我养完猪我点咧？我唔系话，即系譬如我养咗10只猪，我唔会将嗰10只猪我自己搵个货车拉去市场卖噶嘛。即系呢样嘢唔。 以前咪有啲即系逢，譬如话初一十五嗰啲，有啲赶市集嗰啲咧，赶墟嗰啲咧。 因为而家 唔知仲有冇呢？ 原来呢个古仔唔系咁玩，你知？原来呢个古仔系佢定时定候咧，有人同你喺度收猪， 佢又話俾你聽個市場價格幾多，即係當然亦都好多唔同嘅渠道，你會知道市場價格幾多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啲豬農就會計算過就係話，誒、哎，如果個市場價格係咁，我一係就唔賣嘅啫、 嗯。 如果我賣咗俾你，就起碼我就係只豬就喺你度，我就唔使每個月蝕飼料費、嗯、所以有啲人都會暗馬底會買一隻豬嘅。咁、 嗯、 個問題就導致到咧，有啲人可能對嗰個資訊流通嘅掌握唔係咁充分。佢就其實佢唔知隻豬幾多價錢嘅，佢就係主要聽下隔離嘅三姑六婆講，又或者只有一個人同佢收豬啫。佢、 嗯、 如果嗰個人唔同佢收豬，或者嗰個人壓低嘅價錢咧，基本上佢係得賣同賣兩個選擇。 嗯， 所以導致到基本上嗰個豬肉價錢就唔係完全由個即係唔係完全反映到個市場需求。 嗯、 所以你變咗大陸嘅所謂叫物價或者種嘅食嘅種嘅養嘅，其實好多時咧都係。有好大部分嘅農民，佢真係接觸唔到個市場資訊， 嗯、 又或者佢哋真係唔知道呢一樣嘢究竟係點樣操作嘅，即係等於啲人炒 iPhone 啫嘛。啲、嗯、人攞到個 iPhone 第一時間去點啊？佢唔係放上 Yahoo 度拍賣嘅，佢去先達嗰度賣嘅、嗯，因為先達嗰度有人收 iPhone 啊嘛。如果先達嗰度有一個人話俾你聽，你部 iPhone 唔值錢咧，基本上咧佢就會係即係基本上想割，即係點講？嗰啲叫指蝕離場，求其有人係要咗佢部電話就算啦。因為 嗰邊嚟講，其實係一個市場嚟嘅嘛，市场运作 系 有相对透明嘅资讯啦， 系啦，即系先达者咁嘅事啫。原来大陆人就唔系，即系大陆人就好依赖同佢收猪嗰个人同 我。我有一个问题俾你，就系、是、即系呢啲猪肉咁，譬如话喺啲价钱，譬如我哋净话讲有啲咁嘅周期啦。咁、 嗯、 其实嚟到香港啦，嗱、啊、香港呢边净话你都讲啦，即系五丰行或者啲大型嘅一啲嘅啊，即系啲咁样嘅商人啦，或者系操控咗啦。咁其實對香港嚟講，我哋直接影響係啲乜嘢咧？即係會唔會啲價錢佢都會 even out 咗？其實基本上每年嗰個價格咧，都係以佢喺佢控制之下咁去調整咧。 因為老實講，如果事實上即係真係講肉咧，其實對香港影響唔大。因為點解咧？事實上香港好多肉係唔係依靠大陸入口噶嘛？佢真係喺巴西買，咁嗰啲咁凍嘅冰鮮其實唔影響嘅、 嗯， 只不過就係話你會體現到一樣嘢， 鮮肉咯， 嚇、啊，即係你會體現到一樣嘢，即係如果。當個 authority 真係對嗰個物價係有絕對性嘅操控，又或者大家係真係唔信個市場，個市場失衡嘅時候咧，嗰、那個需求真係會俾人扭曲咗、 嗯、 例如點解我會咁講咧？其實我想嗰樣嘢就係話，嗰種市場嘅操控其實慢慢演變到嚟香港嘅樓市都同一件事咯。即係例如係咩咧？屯門有個地方叫智樂，咁什麼叫智樂咧？智樂就係一個比較舊式啲嘅市集又好，社區又好，佢基本上下面有 wet market 嘅。咩叫 wet market 咧？就係細個我哋阿爸阿媽 街市咯， 街市咯。咩叫街市？有咪有人賣魚啊，殺湯新鮮雞啊，湯新鮮魚啊，真係有人去擺賣，係喺條街出邊嘅，有個羅啊嗰種，即係唔係百佳，亦都唔係所謂叫喺個室內有蓋有冷氣嗰啲街市，唔係嗰種，係 wet market。咁我點解咁講咧？阿 Chris， 你會唔會住喺 wet market 咧？楼上 住喺上面咁，当然即系 可免则免。 点 解咧？喂，你半夜三更可能十点钟啊，已经开始有啲十五吨嘅货车下面落紧货。 嗯， 跟住三点钟可能有人又系落紧货。 嗯， 跟住五六点啊开始有人神运兼买餸，一路嘈到你十点。咁、嗯、啊十点就可能啲人系唞一唞。 喺 wet market 通常都系由呢个政府。 诶嗱，嗰种 wet market 就唔系，即系政府嗰种咧，就系有蓋嘅。 哦， 而家就已经系，即系可能你去到咩九龙城街市，又或者咩大埔街市， 哦、 你系上到一座建筑物一个 complex 里边系有冷气有 lift 噶嘛。 哦、 我讲嗰啲净系露天喺街嗰种啊。 O K。 咁问题就系话，嗰啲喺露天喺街嘅 wet market 其实上边有楼噶嘛。 嗯， 原来嗰啲咁嘅死人楼咧，即系 sorry， 其实呢句说话可能好唔适合，但系嗰啲楼原来要萬几蚊尺，即系我都系好。好出奇嘅一件事， 即系街边，即系类似你话好似深水埗呢啲，即系有晒啲档， 系啦， 档摊摆晒出嚟。不过咧，佢系卖菜卖餸咁解啫。 即系好似北河街嗰种，白洋街嗰种。 OK OK， 你楼下有个街市系嘛？朝朝早六七点有人卖餸，你会唔会喺？ 但系佢系新楼嚟。 咁都唔係呢三十幾四十年嗰啲樓， 三十幾四十年 ，OK， 即係嗰啲咁嘅世界樓都賣到講緊過萬蚊一尺。 哦 ，OK， 就原因因為嗰啲樓就好細啦，即係講緊可能二百零啊，三百零尺啊，即係三百零尺建築，二百零尺實用啊，所以個價錢就可能都係三百萬樓下， 嗯、 所以嗰啲就所謂一般人嘅上車盤啦。咁、 嗯、 但係即係我係好唔明白 可能我真係比较天真，我唔明白个楼价系一样咩嘢嚟嘅。即係而家我所知嘅楼价呢，就係话喺个市场上面有几多人愿意用一个价钱同你接囉。即係譬如 以尺价嚟嘅的确好惊人。 例如你譬如住喺美孚嘅。 嗯， 又或者所謂叫美孚嗰扎新樓，又或者長沙灣嗰扎新樓，係啊，嗰四小顏色嚟啊，嗰陣咩藍天碧海啊，個名又好嚇人啊。跟住即係可能你又住喺太古城啊，康怡啊，喂，嗰啲叫藍籌屋苑係嘛？因為嗰個地區咧就比較近地鐵站，又即係直情係地鐵站上蓋，於是你翻工方便。例如好似九龍灣咁樣啊，淘大咁樣，德福咁樣。嗰啲楼就好值钱啦，但其实我从来都唔明点解嗰啲楼会值钱，即系我唔知阿 Chris 点睇啊，即系可能， 即系你讲紧淘大嗰啲而家会值钱啊？ 喂，嗰啲嗰万二三蚊一尺，大佬， 而家其实讲紧香港啲楼啲价钱，基本上你问边冇人会明嘅，即系成个市场系，即系如果讲紧系同几年之前比较都好啦，其实已经系。即系好夸张咯吓， 即系亦都睇过好多人嘅讲法啦，就系话即系其中一个叫林本利啦，就系其中即系佢个名我都好憎呢个嘢，咁佢今日写一篇文咁啊俾我及到，大概意思就是、即系其实我系同意嘅，因为系呢几年你谂下大家买嘅楼，即系由有双辣椒，又或者即系酸九招工吓，酸九招开始。有特別印花税開始，其實打擊嘅都係大價樓啊，比較貴啲嗰啲啦。咁令到好多人就開始，譬如我有三千萬資金，原本我就只係可以買一層豪宅去炒嘅啫。我就變咗而家係買十層三百萬嘅樓去炒。即係咁我 turnover 多啲，又或者我 flexibility 大啲啊，亦都可以租出去啊 whatever。咁就令到世界都升咗一排，就升到好似而家呢個環境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有冇人諗過即係呢一代嘅人點解咁要咁快上車？林本利喺篇文度最後就提到，而家香港大概有240几万個單位，大有260几万個家庭，即係相約啦。佢嘅結論就係話，其實而家香港嘅 supply 唔係唔夠， 唔係爭好遠嘅啫。 即係有人囤積咗啲單位喺度唔租出去啊，亦都有人可能基本上嗰啲樓賣投資根本唔打算租。 其实有个现象好得意咧，即系你正话讲啦，即系我唔系喺呢方面冇乜研究啦。咁但系起码，而家听到好多非市区嘅楼嘅嗰个尺价咧，个价钱其实咧，如果单单以尺价去睇嘅话咧，就好似已经系追到喺啲市区入边嗰啲楼噶咯。即系坦白讲，我自己而家住紧嗰层，当年买嘅时候绝对唔需要而家你讲紧吓嗰啲即系大埔啊嗰啲咁嘅楼嘅价钱嘅。咁但係我可能其中嘅原因就係佢成個整體價錢係高咗，但係喺市區入面呢啲細單位嘅供應呢係唔夠嘅。咁變咗你焗住呢，你就要去返一啲出面嘅外圍啲地方去搵呢啲咁樣嘅細嘅單位，希望可以上車。咁但係大家都去爭嘅時候呢，又或者嗰啲因為某啲原因呢，我唔知道亂咁估嘅話係咪因為有啲內地嘅買家，因為佢嗰邊嘅嗰啲樓呢相對方便佢哋係即係返內地返工或者做嘢咩都好啦，咁變咗呢喺嗰邊嘅需求呢係即係造成你好，我又唔敢話係扭曲，但係呢就變咗係一個好好奇怪嘅現象呢，就係嗰邊嘅細價樓呢，以單單以尺價嚟計呢，其實係好離譜囉，啲價錢其實同好多市區入面嘅啲嘅即係比較大啲嘅單位呢價錢其實唔係一爭好遠咋嘛，萬幾蚊一尺喎，係咪呀？而家你喺一啲譬如話係即係旺角或者係去到太子嗰啲嘅旧楼呢，可能个价钱都系差不多㗎喎、哦。 当然啦，系绝对添啊。 系咪先啊？只不过佢喐下啲单位就比较大啲咁解啫。啲人变咗作为上车楼上车盘嚟讲，佢觉得就可能比较难负担，唔系依尺价计，而系成个大数、哦。 因为即系同啲朋友倾开咁啊，即系佢哋嘅睇法就系话，因为所谓 baby boomer 嗰个年代，即系大概系而家五六十岁嗰啲人嘅下一代呢，即系好似我呢啲呢，就其實陸續咧就會結婚，有一生小朋友，其實係將一個家庭 split 咗兩個。即係頭先林本利嘅講法就係話，香港而家做完人口普查，佢得到嘅數目係大概係200多万個家庭，但係佢係冇計到一條數。第一 即係香港呢十零廿年其實係有好多大陸嘅新移民，即係其實佢哋對住屋有需求㗎嘛，即係我唔係判斷緊究竟佢應唔應該落嚟，而係佢落咗嚟香港最住屋就係有個需求喺度，即係有壓力喺度。第二樣嘢就係話啲人係咪真係為咗搵唔到樓，佢哋唔會結婚呢？佢係壓抑緊自己嘅需求，佢唔結住，即係我身邊嘅人亦都即係咁我好彩啲啦，可能我身邊嘅人就多數都有辦法搵到地方住，或者佢有辦法買，或者租點都好。咁但係其實真係有啲人係因為佢未諗掂住點樣，即係我未必即係好簡單。如果我上一代係住公屋嘅，咁我冇理由結咗婚之後，我同我仲同我阿爸阿媽住啊。咁佢間公屋得300尺啊，得400尺，佢係咪喺廳間多張床出嚟咧？係咪再要間多間房出嚟咧？咁冇可能噶嘛。咁所以就係有啲所謂叫經濟嘅大入派，成日講就係話，如果你買唔起樓啊，唔好買咯，儲耐啲先咯。喂，咁而家我嘅 argument 係你係諗緊咩叫一個合理嘅生活方式咧？而是我覺得而家即係由養豬要講落嚟，其實你而家係已經係扭曲咗好多人嘅生活方式，去遷就呢個扭曲咗嘅市場。 其實你正話，我唔知道林本利嗰條數咧計唔計埋咧，就係好多人買翻嚟純粹係齋投資。其實嗰啲樓咧，根本上咧喺個市場上面咧，其實你我唔可以話佢係咪即係 做出嚟， 真係屬於其中一啲嘅實盤啊，或者供應緊咯。 但而事實上咧，即係好坦白講咧，即係上一代嘅人嘅，即係 baby boomer 嗰代嘅人嘅仔女，其實係會越嚟越多將自己分拆開去一個新嘅家庭裏面，即係更加多會有即係對住屋嘅需求啦。而嗰班人係真係會有需要去買屋或者租屋，即係你會知道而家可能個市場就係話啲樓好貴係嘛？即係今日有個個案就係話太古城有個人劈價唔知150萬就放咗層即係叫兩房執王。咁個問題就係話租盤方面成交咗好多咧，即係好多人呢兩個禮拜因為發覺，我準備結婚嘅，發覺我原來都係買唔起，我咪要租咯。 跟住租又貴埋咯， 但係我真係買唔起啊！咁我會唔會為咗我租唔起，或者我俾唔起嗰多嗰5% 嘅租金而我唔結婚咧？即係打亂咗我人生嘅計劃啊嘛！咁我唔可能話，喂，我大右派就係話我咁我唔結婚住咯，我仲同老豆老母住咯。喂，呢啲係不食人間煙火嘅講法嚟啫。即係你係可以，即係好似前嗰排嗰個咩80後有個護士老婆啊女朋友，儲到唔知幾多錢，買 40萬定係2年嚇， 即係撞鬼我嗰時選個區添啊！我知嗰度邊度嚟嘅。喂，咁個問題，大佬，你啊願意做呢件事啫？你覺得呢件事合理啫？係 咪有能力做到呢件事？ 作為一個香港人，我係咪有我係咪有自由選擇我自己嘅生活方式啊？我唔接受呢種生活方式得唔得？即係我唔一定要話好窮奢極侈，但係我覺得如果每日都要翻工捱麵包捱杯麵，跟住要儲唔知幾多年錢，即係我覺得呢、這個即係點講啊？你或者可能覺得我呢個講法好離地，但係你又唔知你幾時完結你生命嘅。即係可能如果我係嘛一落到下面一個唔好彩嘅飛機炸落嚟就瓜柴㗎啦，我係唔會知宿食係嘛食即係。食面包饮清水食杯面去可能储几年钱即 是 几十年 钱。其实是不合理的其实。 买了一层个 wet market 在下面但是万几蚊尺的30几年。 我哋好少话会听到在啲欧美国家或者是近啲譬如话讲緊系台湾新加坡即是嗰啲人。当然啦你话大家要储钱储足买楼都有。但問題係咪去到呢個位置呢就係啦我覺得好似又唔使。 即係正如李世民話齋喂上車從來都難。我唔係即係我唔係爭論就係話啊以前上車好易。但係以前上車難你係有一個合理嘅生活水平去做一件好難嘅事。而家係有一個好唔合理嘅生活水平去做一件更加難10倍嘅事。 即係個收入嘅嗰個差距。 係啦。我而家淨係問你一樣嘢，你覺得香港人係有冇權去選擇自己唔住喺呢度？即係當然，原來有一班人會撲出嚟就話：你覺得你喺香港生活唔起啊？你翻大陸住啦，你去橫琴啦，你去深圳啦，笨咁。我覺得呢啲講法就好無賴， 涼薄啲咯。 嚇、啊！咁、如果覺得即係嗰啲人覺得香港係一笪咁嘅地方咧，即係我真係搞唔清楚究竟我要移民啦，定係話你要移民？ 总之就是政府在这方面做的事我觉得是还是可以有很多但现在呢就基本上呢就是搞到乱晒龙的无论是租或者是买即这两个市场呢见到呢都是其实是不是一般人可以负担得到咯 即任何东西都是即 once 你的市场扭曲了 大家要生活喺一个扭曲嘅 市场。而家租个太空舱都要2500蚊啊！ 你真系睇过段新闻，你会觉得好阴公啊！ 太空舱2500蚊，你谂下。 系啊，跟住有个盘系喺个马桶上边， 系咯， 间咗层角仔出嚟， 都要收2000-3000蚊， 都系2000-3000蚊。哇，大佬点样瞓啊，大佬？ 大佬啲人即系，我觉得呢啲好，即系好阴公咯吓。一个月个人工，而住得嗰度人工，你唔方会高得去边啦？咁但系可能咁已经用咗佢差唔多两三成嘅人工咯。 咁啊，唉，离离地都好啦，即系我觉得，即系无论你买楼好，租楼好，即系我觉得人，即系尤其是香港人，你咁尊重法治，或者咁怀缅系嘛港英时代香港嗰种生活方式嘅话，你更加唔应该扭曲自己，委曲求全去适应呢个扭曲嘅市场咯。系嘛？咁啊，好多谢今日阿 Chris 系嘛，顶咗一个。如果我冇多嗱，我就要自己一个唱独唱戏嘅夜晚。希望阿 Chris 多啲上嚟。今日时间系咁多。做少少预告嗱。系，听日我同阿 Donna 系有个 cooking show 喺迷迷嘅吓，咁大家准时收睇。咁有人问我，喂，你唔系想多啲时间陪屋企咩？咁系，我都想澄清一样嘢，嗰、那个节目系一个十集嘅一个 commitment， 系一个五日 recording day 嘅一个 commitment， 录一个晏昼，即系因为阿 Donna 做呢一样嘢，我觉得我要点讲啊？我应承咗我哋要帮佢咯。咁所以呢十集嘅 commitment 系衰啲咁讲， 我都好想睇嘅嗰个 节目。衰啲咁讲 ，my last commitment in 呢个 internet radio 又好，咩都好，即系嗰个 last commitment 就系 last commitment。 说话唔好讲， 真系。Donna 系我个好好嘅朋友，佢今年要做啲特别嘅嘢，系咪？我又唔讲得系啲乜嘢，咁但系佢今年做啲特别嘅嘢嘅时候，我一定要撑。我亦都呼吁咧，大家撑多啲呢啲要做特别嘢嘅人，系咪？我当然要支持佢。咁啊，我讲嘅系咁多，多谢收睇，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